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歌声里传递着梦想的力量，歌声里凝聚着奋进的精神，歌声里爆发出不屈的呐喊，歌声里燃烧着永恒的热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专题音乐节目《歌声献给党》，重温经典旋律，致敬光荣岁月，北京音乐广播倾情奉献。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刚刚这一段旋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是佟祥林先生在1970年演唱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选段《打虎上山》。其实无论你是不是京剧爱好者，你是老还是少，只要这熟悉的前奏一响起，我相信都能跟着这激昂的旋律唱上几句。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旋律早就已经扎根在人们的心中，而今天我们就通过经典的现代京剧唱段来回顾往昔的峥嵘岁月。今年的5月1号，我在中山音乐堂观看了一场现代京剧演唱会。在走进音乐厅前，我在幻想到底有哪些人是来欣赏这场演出的，他们的年龄、经历以及为什么要来看。其实对于我自己而言，说到京剧真的只停留在它是国粹、生旦净末丑的行当、京剧演员精致的妆容和最近流行的国风歌曲，另外还有视频网站上的快速换装等等。对于什么是现代京剧，它要唱什么，我要怎么听，可以说一窍不通。而现在在一段锣鼓镲加京胡的旋律之后，我的第一次现场京剧观演《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就这样开始了。 大娘已经醒了，你就放心吧。 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到深山老林干什么来了？ 啊，相公。 一边看着台侧的字幕，一边听着演员大篇幅华丽的唱段加念白，同时还有精彩的身段，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有着从内到外的独特魅力。虽然我还是略带迷茫地看着京剧演出， 但也渐渐从观众的掌声和叫好声中理解了这出现代的红色京剧选段，以及那些历历在目的历史画面。 西北玄天一朵云，乌鸦落进了凤凰群，满屋都是英雄汉，谁是君来谁是臣？ 甩个吧， 烧干锅们。 胡掌柜，横在哪个山头啊？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替我擂鼓， 宝塔镇河妖。 马哈马哈，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连红什么？ 精神焕发。 咋地又黄了？ 防冷涂的蜡。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当说出第一句时，相信很多朋友都可以自然地接出下句。这段威虎山中的对话也成为了很多人对于智取威虎山这一出现代京剧的第一印象。在2014年，由徐克导演、张涵予、梁家辉等人主演的战争片《智取威虎山》，也将我在内的一大波年轻观众深深吸引。虽然在小时候经常听到老人讲战斗英雄杨子荣的故事，但真正长大之后，也是通过这部电影再一次想去深入了解当年的故事。而时至今日，电影当中的众多桥段也在视频网站广为传播，甚至出圈成梗，但那部最初的影像记录可能早已深藏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心中。 心人生远在天堂，自然有混世白金人刀飞朝明教堂地府天班啊。 一边听着似懂非懂的现场唱段，一边开始了知识的查缺补漏。《智取威虎山》由上海京剧院出品，从1958年到1969年历经了多次改动，也将人物形象到舞美设计再到故事定位都一一确立，力求精益求精。无论是记忆当中融合了传统京剧选段以编代码的身段表演，还是黑白片中的中西方融合的拍摄镜头，都让我对这部经典的现代京剧有了更加深度的认识。而最让我出乎意料的，则是来自于现场的观众反馈。当演员谢幕观众退场的时候，我发现了整个音乐堂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带着陪伴父母的任务而来。而在现场，我发现了一位带着党徽的年轻人陪同自己的母亲一同观演。 其实呢，我们这个年龄呢是伴随着这个成长起来的。 对， 这场演戏对于我来说呢，真的是勾起我很多东西。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吧，能够听到这场经典的演出，对于我来说，其实从心灵的是一种震撼，更加坚定我们对党啊国家的这种信心。谢谢。 也看到您眼含泪花了。 是的，哎， 对， 就是它触动了我很多内心深处的东西。 也想到了之前的那些红色记忆。 对，然后包括我们的亲人啊，亲人之间就是从小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之间的一种游戏，都会，甚至我想到了我的哥哥，他小时候最爱唱的一段。 这位母亲的话让我有了全新的理解。其实换个角度想想，这些年代剧目，这些我们当代年轻人看不懂听不惯的京剧，何尝不是那个年代的流行曲目呢？而这些现代京剧又承载了多少他们当时的时代记忆？而在这种陪伴当中，也潜移默化地完成了红色经典的传承。 今日重饮庆功酒，壮士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歌曲《庆功酒》来自于说唱歌手福克斯，而刚刚听到的则是来自于福克斯的姥爷亲自献唱的选段《干洒热血写春秋》。 这碗庆功酒，潇洒地坐上马背，向威虎山小路走。君子在此立誓，真诚绝不回头，直到弹尽粮绝也绝不会轻易收手。我曾在你面前断言，这世间心怀绝技的人都值得时刻关注。他们选择了别人不敢选择的路，怀揣着不同的目的，你我共同呼吸，却拥有不可一世的勇气，不会躲避，度过每一个昼夜的更替。这世界没你想的那么完美，被天降强的大人压住也没机会还嘴，但他未曾让我害怕，熬过了阴险狡诈，也看破了种种迹象，一像被掩盖住的赢家。我等待人生的回话，披荆斩棘击败凶神恶煞，小人市场战争被我战胜，片刻缓神便能重生。如果你真的那么有骨气，你就该去完成属于你自己应有使命。我是单枪匹马的杨子荣，横刀上天下的谭嗣同，不畏惧任何艰难险阻，拳头握紧在空中，朝我冲动似闪空洞，见天晴做这些白日梦，行如风坐如钟，伴我同行生死与共。举杯痛饮今晚庆功酒，不服强再迈开大步向前迎春走。你我共饮这杯庆功酒，危难之际看我如何为你显身手。举杯痛饮这碗庆功酒，不服强再迈开大步向前迎风走。你我共饮这杯庆功酒，危难之际看我如何为你显身手。 Yeah。 刚刚这首说唱歌曲《庆功酒》创作灵感源自于福克斯小时候从曾作为京剧演员的姥爷那里学到的智取《威虎山》的选段。我相信这不仅是向姥爷年轻时的艺术事业致敬，同时也给年轻的自己一份激励。另外，歌曲中饱含的浓厚中国风和历史文化特色，恰好诠释了经典的传承。 京剧呢，就是咱们的传统艺术，尤其是我们当代的青年呢，是有这个责任，来把这个咱们民族的这个传统的国粹艺术，给它继承下来，发扬光大。首先是热爱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京剧呢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当代青年呢，首先是要热爱它，才能谈到研究、学习、继承、发展。 与一位京剧演员朋友的对谈，让我迈出了进入剧场的第一步，同时也让我刷新了对于现代京剧的认识。一出智取威虎山，一个跑马的身段，一段镌刻在心中的历史故事，一幕幕时间回环往复的场景再现。对于我而言，人生第一次现场京剧演出，第一次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第一次对红色经典的解读。其实作为年轻人的我们，并不是完全跟传统搭不上边，各式各样的国潮文化、国风歌曲、戏腔唱段也在无时不刻地充盈着我们的内心。而这场红色经典剧目，让我对传统文化、对京剧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同时也让我对那段峥嵘岁月有了更深的体悟。想起一句话，吾辈自强，当志存高远，不负时代。刚刚您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音乐专题节目《歌声献给党》，用红色经典回味百年峥嵘岁月。本期节目编辑主持人大佐，节目总策划庞琼，策划宋子珍，监制赵爽、才涛、李维。 手机就看那堆破事，看看你的样子，黑眼圈打得快，取代脸的位置，思绪没有外太空，懒懒地泡在水中，都轻轻跟着节奏。 We got you in the mood, We got you in the mood. Move it like that, that, Move it like that, that, 我们跑着上面 that, that, Feel it, feel it free. Hit it with a mic,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fun with it, fun with it.Week though, can't breathe, 了解我的感受 yeah, yeah. 无论开朗或者保守，放松一下今天就享受 Could be my last day, I'm fine with it, fine with it They be pointing fingers, deal with it, deal with it Blessed 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ill now 真心每一刻 ride with it, ride with it Like a money, like a fame Public doesn't even know my name is where I came from You are not the same I do it for my family, do it for my dream Try and try to make history, hoping I can make the people's